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中央图片展《人民的慈父》开幕式10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和平壤市的劳动群众参加。展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以卓越的思想和领导以及崇高的德望，为祖国和人民、为时代和历史建树永不磨灭业绩的他那神圣革命生涯的照片，还展出了令人回顾起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始终全心全意一同为人民服务的伟大领导业绩的照片，以及反映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这块疆土上谱写人民群众第一主义神圣历史等领导风范的照片。此外还展出了介绍朝鲜的现实和全国军民革命气概的照片。